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 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28号，星期二，农历11月25。今天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新供商品住房需要按比例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全国铁路1月10号启用新运行图。 西安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 日本出现奥密克戎社区传播，中国驻长崎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做好防护。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为了缓解首都超大城市住房难题，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财政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新供商品住房按比例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住房需要与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其他住房实施统一管理，住户可以享受同等的物业服务。 房山区拱辰街道地块昨天顺利成交，至此本市2021年度商品住宅供地工作平稳完成，全年共成交63宗地，成交商品住宅用地面积、规划建筑规模比去年全年增加1成以上。 今年本市通过集中建设和配建等方式，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的用地供应，共实现保障性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76万平方米。 中轴线北延长线又增添了一个生态枢纽，位于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澳北森林公园1期昨天开工。澳北森林公园规划总面积比2个澳森还要大，将串联起已经建成的7个公园，其中1期工程32.73公顷，力争明年下半年免费对外开放，明年还计划实施澳北森林公园2期。 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第八届北京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也将拉开帷幕。北京今年举办冰上活动的有5家公园，是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根据天气情况，冰上活动时间预计是在元旦前后到明年2月4号期间。 举办雪上活动的有4家公园，是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玉渊潭公园。其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公园雪场活动时间是12月31号到明年2月中旬，颐和园雪场活动时间是明年1月上旬到2月中旬。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本市的冰雪运动得到了长足发展，冰雪运动进校园做到了16个区全覆盖，中小学生上冰上雪已经达到大约210万人次。 身体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昨天发布的北京市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显示，本市中高招体检视力不良和超重肥胖检出率居高不下，本市30%人群血脂异常、代谢性疾病成为主要健康问题。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2020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异常指标检出率前五位为视力不良、身高不足、肥胖、超重、体重过轻，与2019年度相比较顺位没有发生变化，其中视力不良最为突出，本市高招体检中视力不良检出率近90%。北京市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波介绍，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高发和低龄化趋势，那么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020年体检数据显示，北京市体检人群血脂异常检出率为33.07%，男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本市60岁以前的男性异常体征主要以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为主；60岁以后的男性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颈动脉斑块为主。60岁以下的女性主要以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和血脂异常为主，60岁以上的女性则主要以甲状腺结节、骨质疏松、颈动脉斑块为主。首都医科大学郭秀花教授表示， 在这个超重肥胖里边，我觉得更要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因为它和很多的糖尿病啊、心脏很多疾病啊都密切相关啊。不同的人群，它防控重点不一样的。对于女性来讲，更年期之后的防控更为重要。 专家还建议，体检中心应该跟体检者单位联合起来制定运动营养计划，给检出者更加科学的指导。一方面建议食堂进行食谱管理，坚持低油低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团体建立体重管理小组。北京安贞医院体检中心胡蓉认为，体检中心的服务还应该延展到体检后。 我们在检后需要建立一个健康促进的中心，无论是运动的呀，还是一些对代谢指标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呀，需要我们有一个合理适当的一个收费。如果啊能够进入到一部分我们的医保体检的人群，能够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又检又管。 接下来是一组交通新闻。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新制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三个部门规章，推出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查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等9项交管新措施。 其中，记分管理办法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删除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记分。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机动车登记规定从明年5月1号起实施。 全国铁路将从明年1月10号0点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96对，增开货物列车65对。 这次调图将在北京到哈尔滨等14条既有普速线路上增开动车组列车35对。新图旅客列车车票从昨天开始陆续发售。 我们再来了解新冠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陕西省西安市昨天通报，12月26号0点到24点。西安市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0例，最近2天西安的病例报告数维持在150例左右。从12月9号以来，西安市本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 西安近期病例增多，一是因为加大了大规模核酸筛查的力度，从而发现了更多隐匿性的病例。目前本轮疫情通过核酸筛查发现的病例占到1/3。二是因为新出现的一些风险点位，人员高度密集，流动性大，导致病例波及范围较广，当地已经对风险点位落实了封控措施。 西安从昨天开始进一步提升防控等级，实行最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非疫情防控及民生保障车辆不得上路，市民除参加核酸采样外，坚持不出户不聚集。 内蒙古满洲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12月26号晚上11点半起，满洲里市全域都调整成了低风险地区。 云南省安宁市昨天接到报告，发现一名人员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是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生。这名学生12月16号曾经擅自翻墙离校外出，乘坐高铁前往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游玩。 安宁市启动了相关应急管理措施，截止到12月26号下午6点，对相关区域内19955名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筛查，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排查到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280人，全都已经落实集中管控。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昨天报告一名人员核酸阳性。这名感染者12月16号乘坐高2136次列车从湖南前往广州，17号乘坐 MU5738 航班由广州经停昆明抵达景洪，抵达后没有离开过景洪城区。12月26号主动到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正在西双版纳传染病医院隔离诊治。 目前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已经启动应急的疫情防控措施，决定在景洪市城区开展全员免费核酸检测。 从昨天零点起，对出入景洪市城区的通道实施交通管控，城区内人员非必要不外出，确需需要离开景洪城区的，必须前往黎市核酸检测采样点进行鼻拭子、咽拭子双采双检，如实填写个人承诺书，抵达目的地后及时向社区报到，并在24小时内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北方人在朋友圈看南方下雪。这几天啊，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围观南方雪景，在低温雨雪影响下，南方多地采取停课、交通管控等措施。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昨天贵州东部、湖南中北部积雪深度有5到12厘米，贵州铜仁、湖南怀化和益阳等地局地积雪深度达到15到22厘米。 为什么同样经历寒潮，南方下雪反而更加明显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说，原因还是冷暖空气交汇，在贵州、湖南一带激烈交锋，形成了较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因为有冷空气配合和大量云区存在，加上寒潮带来北风，南方地区回温速度会比北方慢一些，气温预计从今天开始陆续回升。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各地近日陆续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社区传播，感染途径不明。驻长崎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避免非必要长途旅行。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员仍然需要严格采取防疫措施，确实需要回国的人员请做好检测，加强出行前自我隔离管理和途中防护。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1国内十大新闻。 新华社发表新华时评，必须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2021年度十大反腐热词。 北京日报聚焦，北京启动新一轮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 北京青年报介绍，北京地下水水位回升9.14米。 新京报报道，今天是世界电影诞生日，中国电影博物馆即日起推出体育电影展映、京剧电影展映和意大利电影展映等活动。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蓝领薪酬实施新八级岗位绩效工资制。 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自导自演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闹剧后，美国提交了签证申请。 古人的生活会不会很无聊呢？由后浪出版公司出品的《挑战古人100天》做出了详细的解说。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邀请《挑战古人100天》一书的作者和责编跟您说说一本完全解析古人日常的生活手册，欢迎您到时收听。 2021动物智商防治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4000万人被猫狗咬伤，被毒蛇咬伤的人数超过30万。动物智商可能引起哪些严重的后果？被动物智商后如何避免破伤风、狂犬病呢？怎样妥善管理流浪小动物？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1周年之际，少年法庭典型案例绘本发布。绘本选取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涉未成年人案例，以法官的视角给出中肯的建议。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邀请海淀法院的法官跟您来说一说少年不良行为的典型案件。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试营业，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重点工程西太路开工建设。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最近有条新闻上了热搜，深圳的一个小伙子2年时间体重长了20斤，一次小便之后，他发现尿迹周围爬满了蚂蚁，检查后被确诊为糖尿病。这个诊断靠谱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蚂蚁爬满尿迹就是糖尿病吗？当人体血糖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从肾脏排泄出去，这个值在正常人中每升8到10毫摩尔，糖尿病和老年患者的话大概是每升13到16毫摩尔。当尿液糖分超过正常值时，就称为尿糖。

但是当看到改造产品目录和价格，杨女士却感到很失望。杨女士说，同样的一件物品，她自己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只花了20-30元，但是在海淀区民政局下发的产品目录上却需要250元。 它这个东西吧特别差，关键是价格特别高。就是比如说咱们装那个疑似扶手，你很简单的那么一个扶手嘛，有那么20-30公分长，我在淘宝上买过，就是大概在20-30块钱，最贵了可能也就30块钱。但是呢让他装的那一个是250块钱。啊，特别贵，我们就没选什么东西，就选了一个落地的那个扶手，就是能扒着能站起来的那个，要了一个那个，要了4个，那就是那个一字的扶手，这就是2020，我们还添了20块钱。 同样家住海淀区的老人家属刘女士也向记者表示，是老化改造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不成正比。 价钱和这质量就不成正比。比如说那桌子吧，塑料面的桌子，那值630吗？那个坐便器，我们家那保姆也查了，他说我在网上一查，就100多块钱都比这好，那要420。其实国家有这个政策吧，特别高兴。但是你要一把这钱用到刀刃上啊。 从产品目录中购买了是老化改造产品的市民杨女士也说，不仅价格高，部分产品质量也很差。 因为我们家老头是帕金森嘛，站不起来，完了就特别期待那个东西。结果呢，那个东西来了以后啊，根本就不管用，老头一拽那东西就翻了。 那么为什么是老化改造产品的价格如此之高？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海淀区2021年高龄老人家庭是老化评估与改造项目合同公告，海淀区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了北京畅益达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作为是老化改造产品的供应商。记者于是致电北京畅益达工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罗女士表示， 因为这个是咱们统一的那个配送的，然后统一的标准，他政府的行为他不会买最便宜的，他不能说像咱淘宝啊、京东啊，咱们随便订一个，对吧？这个他还含几年的售后服务。 记者查询海淀区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建设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要求，所有的是老化改造产品确实都有3年质保期，但不少老人家属认为，即使算上3年质保和人工费等成本，产品价格也着实过高。 他说加人工费了，你人工费他也有计算公式的，那平均下来的话，一根你也到不了200块钱的劳务费啊，咱们得实事求是，说话得靠谱。 为此，记者拨打北京市民政局政务咨询电话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是老化改造由各区民政部门负责。 是老化改造问题，你得咨询区民政局，这是由区民政局来负责的，所以您还得跟他们沟通。 记者接着联系到海淀区民政局福利科的工作人员表示，改造物品确实是区里统一定价，也都经过了正规的招投标程序。 定价是不是咱们区里都是统一的呀？还是他们定价的？ 不是他们定价，都是统一的。 那他们也都是就是经过投标什么的，就是 对，是的。 记者又联系到一位海淀区老龄委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是老化改造是一系列的服务，目录里改造物品的价格不仅仅是商品的价格，还包含着一系列服务的价格。 因为我们这个它不光是买一个产品，它这里边是从那个前期有一个对老人家庭的情况的评估，评估完了之后他回去，他根据老人的需求给他配，就是那个做好这个改造的规划，然后规划完了之后呢，他再给老人配送安装，然后所有的结束验收完了之后，后期呢还含着一个这个后边这整体的这个售后，就是我们是要求他们3年之内是只换不修的。 至于是老化改造物品价格的确定方式，海淀区老龄委的这位工作人员也强调，是经过公开招标流程的。 比如说他这个东西的价钱，这几家公司报的价，然后最后咱们定的是吗？ 他的公开招标的流程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有价格监管呢？记者又联系到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收费监察科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种政府经过公开招标后制定的价格，他们无法监管。 这个价格也没说有限制，这个当时这个商店入选是民政局他们弄的，因为我们吧就是说因为也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文件，只不过说2000块钱就得到这几家去花去，所以呢他那个价格就按市场价格他标出来就可以。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是老化改造举措无疑善莫大焉，但从政策初衷到政策落地再到市民百姓的切身体验，应是有机统一的。政策如何制定，措施如何落实，市场如何监管，